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1年9月8日星期三，机动车尾号3和8限行。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我国超9.69亿人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疫情防控下一步怎么办？中秋假期出行需要注意些什么？官方给出回应。 京城京市2021年服贸会昨天闭幕，达成各类成果1672个。 国内方面，秋台风康森和灿都双双来袭，华南地区本周末将会迎战双台风。 今天的家学家意识的是，期待进一步精细化交通信号，营造安全文明的出行环境。 8点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阿富汗塔利班宣布组建新政府，并且公布基本架构，穆罕默德·哈桑任代理总理。 财经资讯，银保监会披露河南特大暴雨保险理赔情况，初步估损达到124亿。 前沿科技，国际组织亮相服贸会，带来热点技术展示。 大约在8:30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2022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国足0-1负于日本，遭遇2连败，小组继续垫底。 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李玲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头条，我们先来说一说疫情防控。昨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就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表示，截至目前，全国高风险地区清零，中风险地区下降到3个。外防输入，内防扩散仍是当前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并要持续推进新冠疫苗的接种工作。 截止到9月6日，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疫苗21亿1308万剂次，疫苗接种总人数达到10亿9500万人，覆盖全国总人口的77.6%，完成全程接种的有9亿6972万人。12岁到17岁人员总体接种进展也是比较顺利，目前已经接种16228万剂次。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友表示，个别地区不允许未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人群进入超市、医院等重点公共场所，这些做法违背了接种原则。针对一些地方为加快疫苗接种出台限制性措施的现象，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已经召开会议，要求各地对这种现象予以及时的纠正。下一步，国家卫健委将会指导各地用好健康码和行程码联查的措施，坚决杜绝两码联查和强制性接种捆绑。 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技发展中心主任郑中伟介绍，自新冠疫情爆发，我国部署了灭活疫苗、重组蛋白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核酸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5条技术路线，同步推进新冠病毒疫苗研发。目前，我国已经实现5条技术路线临床试验的全覆盖。 其中，灭活疫苗已经有3款获得国家药监局附条件上市批准，并正在国内开展大规模接种；2款获国家药监局同意紧急使用，同时也正在国外开展3期临床试验，进展总体顺利。除了灭活疫苗以外，我国其他技术路线的疫苗也开展了加强免疫的相关研究。 那么，针对变异株的疫苗研发进展怎么样？我们来听一听郑中伟的介绍。 一是我国的疫苗研发单位已经开展了伽马株和德尔塔株的灭活疫苗研究，目前临床前的研究已经完成了，部分单位 已经向国家药品审评中心提交了临床试验的申报资料。第二是开展了针对不同变异株的广谱或多价重组蛋白疫苗的研究，部分单位也已经向药审中心滚动提交临床试验的申报资料。第三是开展了针对贝塔株、德尔塔株的腺病毒载体疫苗和核酸疫苗的研发工作，那么部分单位也已经完成了动物有效性和安全性的试验，正在准备申报临床试验。有了这样一些准备，即使将来万一发生了病毒严重变异，完全逃脱目前生产疫苗的预防作用，我们也能够迅速研发并规模化生产新的疫苗，从而做到有备无患。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公众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表示说，在假期不提倡聚会和聚集，尤其不允许大规模的聚集。在出行之前呢，要了解目的地的疫情防控等级，不能前往中高风险地区。如果所在地是中高风险地区，也不能出行。那公众出行过程当中呢，应该做好个人防护，要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这也是对个人、家人和公众健康负责任的表现。 另外呢，近日美国儿童学会发布了过去一周儿童感染新冠肺炎的情况。截至8月26号，美国已经报告了479万儿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仅一周就有20万儿童确诊。儿童有这么高的感染数据说明了什么？原因有哪些呢？我们来听王华庆的分析。 那么不断上升的原因呢，主要有三个。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德尔塔病毒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了优势流行株。我们都知道德尔塔病毒它的传染性非常强，也就意味着那么现在如果有一个传染源的话，它会传播呢更多的这个儿童，这是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因为疫苗的接种主要呢是从这个老年人和重点人群呢开始，儿童接种呢还没有列入日程，或者说呢接种的较晚，所以呢现在有免疫力的这个儿童呢占的比例呢比较少。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目前的这个防控措施呢有所这个调整，包括这个非疫苗的防控措施呢有所放松，所以导致了目前儿童患病率呢增加的一个情况。那么针对儿童现在患病增加的一个情况，其实许多国家呢也采取了疫苗接种的措施，包括我们国家呢也把这个儿童和青少年疫苗的接种呢列入议事日程，目前呢正在分梯次的有重点的科学的呢开展接种。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昨天2021年服贸会落下帷幕，商务部服贸司二级巡视员王志华介绍，据初步统计，本届服贸会达成各类成果1672个，可以说本届服贸会办出了特色，办出了成效，办出了质量，交出了一份喜人的成绩单。 2021年服贸会国际化水平提升，朋友圈进一步扩大，共有116个境外国家和地区线上或线下办展办会，比上届增加了12个。21家国际组织办展办会，比上届增加4家；74家驻华使馆办展办会，比上届增加6家。线上线下参展企业国际化率15%，比上届提高6个百分点。 同时，展客商质量也明显提升，规模聚集效应进一步增强，吸引510家世界500强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比达到21%，比上一届提高12个百分点。 疫情防控是服贸会工作的重中之重，服贸会组委会增设了疫情防控工作协调组，确保各项防疫规定落到实处，不露死角，线下参展参会人员和观众人数实现零感染。 本届服贸会之后，商务部将会继续推进服务领域制度型开放，落实服贸会达成的成果与共识，抓紧制定全国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并在全国范围推进实施，支持在北京等地开展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接先行先试，进一步的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 北京市商务局局长阎立刚表示，明年的服贸会将在九月中上旬举办，我们明年九月再见。 咱们再来关注冬奥会方面。今天呢，距离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还有149天的时间，各项的筹备工作正在稳步有序推进。在场馆建设和运行方面，北京冬奥会12个竞赛场馆已经全面完工，非竞赛场馆建设和改造还在积极推进当中，其中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冬奥村已经交付使用。 赛会服务保障方面，餐饮保障、签约酒店的接待礼仪、客房服务等业务领域已经展开专业培训，并初步确定了冬奥菜单和餐饮服务商。备受关注的赛会志愿者招募工作也在紧张进行，下一步将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开展志愿者培训。 10月到12月，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工作将会进入赛事运行阶段，将会举办10项国际赛事测试赛和3个国际训练周。在河北承德国家雪上项目训练基地，越野滑雪和冬季两项国家集训队的训练正在紧张进行。 再来关注北京市无障碍环境建设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王府井商业区发生了不少改变，整条大街道路无高差，商店与公共道路无障碍接驳，盲道不再走着走着就没了，而且和坡道无缝衔接，一体化坡道解决一排店铺的无障碍通行问题。 比如说王府井大街南段和北沿段交接处的智能斑马线格外的显眼，斑马线上和四周的格栏都被镶上了灯带，信号灯亮红灯的时候，这个灯带上也亮起红灯，灯绿了斑马线也跟着变绿，如果在红灯时仍然穿行的话，智能音响里还会发出进行的提示，这样的过街语音提示对于盲人等特殊人群尤其有提醒作用。 截至目前，东城区已经完成王府井和崇外两个重点商圈、金宝街、交道口东大街等八条精品示范街区和东华门街道、天坛街道等17个便民生活圈的无障碍改造升级，其中王府井商业区主要大街整改无障碍设施119处。 对于大兴区于法、李贤两镇23个村的8000多户受到机场噪声影响的百姓而言，9月10号，也就是本周五，将会是个值得纪念的好日子，因为从这一天开始，安置房回迁工作正式启动，村民们离土不离乡，将陆续搬进新家，住上宽敞明亮的楼房。回迁房总计210栋，22806套，面积约340万平方米。 为保障回迁群众最大利益，充分结合以往安置经验，新航城公司共设计50到120平方米不等的7种户型设计方案，并通过两梯三户的组合方式，让回迁群众生活得更舒心。安置房住宅楼全都实现正南正北朝向，最大程度提高房屋南北通透的比例。 在设计和建设方面，噪声区安置房呢，充分践行绿色低碳理念，为碳中和、碳达峰助力，严格按照绿色建筑二星标准开展工作。为了保障本次回迁顺利进行，相关单位配备了办理、咨询、验收等各类保障人员约1900多人，力争提高服务效率水平，做到便捷有序交房。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国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昨天广西南宁市良庆区发现一例境外输入确诊治愈后复阳人员。根据通报，这名复阳人员为陈某某，女，32岁，7月10号从缅甸入境广州，7月15号在广州诊断为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月7号治愈并转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之后返回南宁。 到达南宁之后，他在良庆区独自一人居住，居家健康监测14天期间，接受上门核酸检测3次，结果都为阴性。9月6号，陈某某居家健康监测14天期满，9月7号第4次核酸检测结果为弱阳性。 目前，陈某某已转入定点医院接受诊治，相关人员及场所已按规范管控。经过初步分析研判，本地传播风险较低。 昨天，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苏政30条，政策提出要加大财税政策扶持，对南京和扬州地区受疫情影响的住宿、餐饮、文体娱乐、交通运输、旅游等行业纳税人免征今年第三四季度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同时，对承租国有经营性房产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以减免1到3个月房租；对租用其他经营用房的，支持地方研究制定鼓励业主减免租户租金的奖励办法。 6号到7号，今年第13、14号台风康森和灿都接连生成，预计明天开始影响我国，华南地区可能会遭遇双台风。 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石岩表示，目前两个秋台风还在发展增强，康森个头稍大，云系直径约700公里左右，灿都个头较小，直径大概550公里。 预计呢，康森对我国的影响从明天就会开始，9号到14号，南海中北部海域、华南沿海、海南岛等地将会出现较强的风雨天气。灿都对我国的影响时间稍晚，13到15号将会影响我国东南部海域和沿海地区。 通常我们把6月到8月生成的台风称为夏台风，9月到11月生成的台风称为秋台风。秋台风实力强，能量充足，爆发力强，更容易出现狠角色，提醒华南和东南沿海地区一定要加强防范，切勿大意。 昨天，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内地疫情已经稳定，回港疫将在8号凌晨开始全面恢复，并在下周三15号推出来港疫计划。除中高风险地区的非香港居民抵港都可以豁免14天强制检疫隔离措施。林郑月娥称，回港疫计划不适用于内地疫情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 另外，林郑月娥表示，香港现届区议会本来有479名议员，其中260人辞职，另外有8人因被拘禁或离港等理由失去资格，余下有211人要宣誓。现任区议员要分4批宣誓，首场宣誓仪式将于本周五在北角社区会堂举行。 近日，为贯彻落实双减文件，教育部会同民政部、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明确通知今年年底之前完成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登记，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的行政审批及法人登记工作。培训机构在完成非营利性机构登记之前，应当暂停招生以及收费行为。 通知要求各地要建立联合工作组，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制定专项工作方案和工作流程，统筹协调推进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登记工作。要建立问责机制，对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的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问责，确保工作按期完成。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家叙家议。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记者程强。相信您一定在路上看到过不少安装着按钮的行人路灯杆，可是这个按钮究竟有没有用？什么时段按动最有效？不少市民可能还不清楚。最近北京晚报的记者就分多路实地的对部分这种行人路灯杆的使用情况做了调查，发现不少市民实际上已经放弃了使用这种过街按钮功能。首先一种情况是按不按、等候时间都一样。在张自忠路和东四北大街交叉口西侧200多米有一处灯杆，在调查时间段内，这里按不按行人信号灯红灯时长都是大约2分钟。而在交道口东大街北京东方美爵酒店门前的一个过马路按钮，晚上8点多，不管行人是否按按钮，只要等47秒，信号灯就会自动变成绿灯。晚上11点20，行人只要等37秒，就可以绿灯通过路口了。似乎绿灯信号变化也跟按钮没什么关系。据交管局科信处相关民警介绍，行人过街信号灯的按钮按动之后，就是给系统发送了一个信号，表明这里有人要过马路，系统会记录这个需求， 不过，是否能够立即调整，则要看当时这个区段内的整体调度。如果人行横道信号灯刚刚由绿变红，行人马上再来按动，信号灯也不会变，仍然要放行机动车方向。那么您会主动按动行人路灯杆按钮吗？您对按钮功能的使用满意吗？让我们先来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吧。 很多时候我都使用过这个，但都没有明显的这种效果。 有些按钮可能因为总有人摁的原因不太好使。 我观察过，其他的人摁了也得在那儿等着，所以我就懒得使，从来没试过。 用过，但是按与不按，它那个灯的那个等候时间似乎好像不是被行人所左右的。 我会主动去摁那个灯杆按钮，而且我觉得我摁的那个好像都还挺管用的。一个是在纪念大街上摁了之后，它会显示等待，然后大概等个5秒钟左右，然后灯就会变绿。还有一个是在阜成路上 和平街这附近，它那儿也有一个这类的按钮的红绿灯，那按钮已经没有了，成了一个洞了，这不就等于浪费了吗？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在通州区就有这样一个路口，行人路灯杆的按钮按与不按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于是不少人在过马路时也就放弃了按按钮，等不及的行人还会趁着路上没车就闯了红灯过马路。对于行人路灯杆按钮的使用，北京市交管局科信处表示，行人过街绿灯信号的长短与周边路网的综合情况有直接关系。在高峰时间，城区主干道上实施整体道路的协调配时方案，在满足行人过街的同时，也要保障主干道机动车行驶通畅，避免司机频繁停车。在低峰和夜间时段，行人过街大多运行行人按钮感应申请，减少行人空放。交通信号是一个复杂的路网信号系统，它具有极强的关联性，只有全网协调才能保障整个路网系统的高效运行。所以有时出现了按了按钮没反应的情况，也并不意味着这个按钮就真的无效，只是能否立即调整则要看当时这个区间内的整体调度。所以咱们在过类似路口时一定要注意去主动按动这个按钮。不过话又说回来，之所以不少行人会不按按钮，就是他们会认为按了也没有反应，何必多此一举呢？所以我们也建议，是否能够在行人按下按钮后，信号灯能很快地给出等待或者对应的数字倒计时字样来，这样即便信号灯不能很快变绿，但是它也会释放出一种信号来，按钮是起作用的，给行人在心理上起到一定的暗示作用，缩短行人的心理等待时间。其实不光是行人在通行时会遇到困惑，还有一些交通信号灯的指示也会让司机不知所措。前几天陈先生就反映，他开车经过一处右转路口时，右转信号灯是黄灯闪烁，这也意味着车辆可以在注意路况情况下缓慢右转通过路口，而这时横向行人信号灯是绿灯，也就是说按照文明驾驶礼让行人的要求，车辆必须停下等斑马线上的行人通过后才能通过，但由于路口行人较多，等行人都通过了，信号灯又变成了红灯。而陈先生在礼让行人的同时，他车后的其他社会车辆在不停地按喇叭催促他右转，而这种尴尬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路口不同方向的交通信号之间相互矛盾，存在需要进一步细化的空间。信号灯是法定的交通语言，是所有交通参与者参与交通的重要依据。当前我们正在倡导文明驾驶礼让行人，在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主动遵守交通信号指示的同时，也希望我们的交通信号以及不同信号之间的配合更精准、更智能、更细化，能够给出更明确、更贴近参与者实际通行需求的指示，这样才能让交通参与者的出行更安全、高效。这里我们也给您提个醒儿，如果您发现有交通信号标志可能设置不合理的地方，可以拨打122交通事故报警电话或者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反映情况。好，这就是今天的家叙家议，各位听众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搜索家叙家议还可以收听到更多的新闻评论。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程强，再见。 期待着你。 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我们连线北京市专业线台的高级工程师黄树印。黄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哎，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哈。 哎，好的。目前啊，咱们本市的北部地区呢疫情为主，其他地区呢是多云间晴的天气。 嗯， 在东南部啊可能还有短时的阵雨，现在的气温呢都在19度上下。那么今天的天气呢，上午啊多云渐晴，没有明显的降雨了，午后呢最高气温28度左右，下午呢多云渐阴，目前预报西部北部地区呢有雷阵雨和阵雨天气， 嗯， 城区呢没有预报，但是呢目前来看也不太保险，所以啊今天白天出行和户外活动的朋友还是要注意防雷防雨。 嗯， 那么今天夜间呢前半夜啊还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需要出行的朋友呢还是要注意防范，后半夜啊阴天为主，没有明显降雨，最低气温呢19度左右，所以呢明天早上啊凉爽舒适天气呢，对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没有什么影响。 嗯，这是今明两天的情况，那未来几天整体趋势怎么样呢？ 那么本周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来看啊，明天到周日多云天气还是比较多的，明后两天也就是周四周五呢还有雷阵雨和阵雨天气，这个雨量啊分布不太均匀，那么计划出行的朋友呢还是要注意携带一下雨具，要做好防范。双休这两天啊目前来看没有明显降雨，那么这几天气温呢比较平稳，预报最高气温是27度到29度，最低气温呢是18度到21度，天气呢是维持中午偏热早晚比较凉爽舒适的这个特点，所以啊本周未来几天明后两天的雷阵雨和阵雨天气啊，应该说对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有不利的影响， 嗯， 要注意防范。 嗯， 主持人， 好的，感谢黄工的介绍和分析，谢谢您，再见。 好的，再见。 好，谢谢黄工，也再来了解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5到95，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登山指数预报，频繁的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近期不适宜外出登山。 未来两天京城多阵性降雨过程，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了，一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到主播在线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也没能留住你，山谷的风它陪着我哭泣，你的驼铃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响起，告诉我你曾来过这里，我娘的家。 9月15日，2021北京时装周将盛大开启，时装发布、文化展览、高峰论坛等活动将在首钢园、王府井、三里屯、张家湾设计小镇、望京小街等地联动上演，敬请期待。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金吉星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信用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申办成功即有机会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参与绑卡消费5倍积分等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您好，我是主播李玲。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国际方面，阿富汗塔利班宣布组建新政府并公布基本架构，穆罕默德·哈桑任代理总理。 中国外交部介绍王毅将访问越南、柬埔寨、新加坡、韩国4国的相关情况。 财经资讯，银保监会披露河南特大暴雨保险理赔情况，初步估损达到124亿。 前沿科技，国际组织亮相服贸会，带来热点技术展示。 大约在8点30分，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中秋节最热门旅行目的地北京排第一，北京环球度假区订单暴涨。 2022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国足0-1负于日本队，遭遇2连败，小组继续垫底。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李玲接下来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我们先关注阿富汗局势。北京时间昨天晚上11点左右，阿富汗塔利班正式宣布组建临时政府，并且公布了主要官员的名单，包括代理总理、副总理、国防部长、内政部长、财政部长等。名单显示，穆罕默德·哈桑任代理总理，巴拉达尔担任代理副总理。塔利班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将会以埃米尔的身份领导国家。 埃米尔一词来自阿拉伯语，意为统帅他人的人。目前科威特和卡塔尔两个阿拉伯国家元首仍在使用这一称号。与典型的塔利班领导人不同的是，60岁的阿洪扎达极少公开露面，被外界认为是神秘的塔利班一号人物。他不具备军事背景和作战经验，更像是该组织的信仰领袖，长期担任宗教学者类的职务，并负责执掌教法。 而代理总理穆罕默德·哈桑是塔利班已故领导人奥马尔的亲密战友，曾在1996年到2001年的塔利班政权当中担任外交部长和坎大哈省省长的职务。 代理副总理巴拉达尔是塔利班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也是原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的亲密副手。近期巴拉达尔因频繁公开露面备受关注。 塔利班发言人苏海尔沙欣昨天表示，塔利班准备与美国建立关系，这符合阿富汗和美国的利益，并表示如果美国参与阿富汗的重建，塔利班将表示欢迎。沙欣还说，塔利班不会与以色列建立任何关系，但希望与其所有的邻国保持对话。 时隔20年，塔利班再次成为阿富汗权力中心，在外部力量撤出干预后，这个国家的命运迎来重大转折，可以说是万事待从头。那么塔利班为什么这个时候宣布组织架构，新政府将面临哪些挑战？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的分析。 因为这个阿洪扎达他的这个资历非常之深，所以他的这个作用其实是相当于一种这个精神领袖，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看得出来，他今后他的这个一个架构就是上边有一个最高的这个埃米尔作为这个他的精神领袖，然后接下来有这个总理还有各个部长，可以说这个路线图是比较的这个清晰。我觉得现在塔利班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要减少他跟人的这种悬念感， 什么叫悬念感？因为他这一次这个当政啊，这一次接管这个政权，那么很多人呢，我觉得对塔利班有一个重新的认识，而且也需要他表现出一些新的这个形象和新的状态。那么这个怎么表现出来？我觉得特别就是一个他的人员的这个任命架政治架构的这个出现，还有一个他接二连三推出来的一些这个政策。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一些他和之前大家心目当中过去的塔利班的这个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或者说他有意识的要做一个更大的一个改变。第二个呢，我觉得他现在就是要减少的这个悬念也体现在就是他怎么协调和其他比如说这个组织其他派别其他团体之间这个关系。因为毕竟你比如说这个塔利班他在这个整个阿富汗他代表的人口也就是40%多一点，那么还有其他比如说像塔吉克族他也代表了40%的人口，还有哈扎拉等等，像这些他们的这个代表他们的这个利益诉求怎么能够也能得到这个比较公平合理的这个体现，化解的这些悬念所在。确实国内的这个问题啊，是他面临的最优先最大的一个这个挑战。我觉得有两个重要的原因在这时候这个宣布他的这个政府的成立，一个是出于内部的这个需要，就是他需要基于稳定人心，然后呢这个开展正式接管这个国家的这个政权。第二个呢，当然可能是跟这个潘尼希尔的这个战事有关，所以他有了这么一个这个政府架构呢，我觉得在对内对外的这个工作开展就开始比较顺畅。 塔利班上台之后呢，阿富汗各地的学生第一次重返大学上课，在某些地方男女学生被教室中间的窗帘或者是木板隔开。 阿富汗塔利班教育部门近日发布文件，规定入读私立大学的女性必须穿着长袍与面纱，遮盖大部分脸部，女学生必须由女性教授，如果情况不许可，则可以由品行优良的年长男性执教。 另外呢，男女学生要分开上课，或者至少以布帘分隔，并且呢要使用不同的出入口。女学生的课堂要比男学生提早5分钟完结，以免双方在课室外相遇。同时，女学生需留在等候室，直到男学生离开大楼。 当地时间6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到访卡塔尔首都多哈，会晤卡塔尔埃米尔，讨论美军撤离后的阿富汗局势等议题。布林肯就卡方在美军撤离阿富汗期间给予的支持向塔米姆致谢。 位于多哈附近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空军基地。美军8月中旬加速撤离阿富汗之后，卡塔尔充当重要的撤离通道。按照法新社的说法，大约5.5万人撤离阿富汗之后在卡塔尔中转，几万名阿富汗人将在卡塔尔等待安置。 阿富汗塔利班在多哈设有政治办事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塔利班8月15号控制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来访问中东地区的最高级别美国官员，但是他此行不打算在多哈与塔利班代表见面。 结束多哈之行之后，布林肯将在今天晚些时候前往德国拉姆施泰因美国空军基地，几千名阿富汗人在那里等待前往美国。他将与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一同参加线上会议，与多国外长讨论阿富汗问题。 再来关注，昨天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汪文斌宣布9月10号到15号，我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将应邀对越南、柬埔寨、新加坡、韩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同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平明共同主持中越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第13次会议。 关于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和考虑呢，汪文斌表示，越南、柬埔寨、新加坡和韩国都是中国周边近邻和重要的合作伙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同周边国家守望相助，共克时艰，走在全球抗疫和疫后复苏的前列。中方愿同四国一道，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和国际公平主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另外，本周国际原子能机构副总干事埃弗拉尔将带队赴日本，与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经济产业省和外务省等讨论福岛核污水的安全处置问题，并实地考察福岛第一核电站。 对此，汪文斌表示，当前日本政府不顾国际社会关切，执意推进向海内排放核污染废水的准备工作。我们希望日方立即撤销错误决定，在同利益攸关方和有关国际机构充分协商并达成一致之前，不得擅自启动核污水的排海。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球的疫情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超过2.21亿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458万例。美国是全球累计确诊病例数和累计死亡病例数最多的国家。截至目前，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000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64万例。 目前，美国累计确诊病例最多的州是加利福尼亚州，超过442万例，其次是德克萨斯州，超过370万例。数据显示，美国累计确诊病例从1000万例增加到2000万例用时53天，从2000万例增加到3000万例用时82天，从3000万例增加到4000万例用时166天。 在美国，除了德尔塔变异毒株，目前呢一种被命名为 Mu 的变异新冠病毒引发世卫组织的关注。截至目前，美国仅剩一个州没有出现 Mu 变异新冠病毒病例。美国流行病学专家福奇表示，该病毒变体具有一系列突变，表明它可以避开某些抗体，其中就包括疫苗提供的抗体。 我们再来说一说印度啊，印度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升到3302万7621例，累计死亡病例达44万多例。近日呢，印度批准了一种新的新冠疫苗，这种疫苗使用环状 DNA 链，能够激发免疫系统对抗新冠病毒。该疫苗作为全球第一个用于人类的 DNA 疫苗获得批准，不需要针头注射就可以进入皮肤。 昨天，美国总统拜登发布声明，宣布新泽西州和纽约州进入联邦紧急状态。此前，这两个州因为热带风暴艾达带来的暴雨遭受了洪水袭击。拜登的声明意味着这两个州可以获得联邦政府的救灾基金。 在上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共有11个县因为洪水袭击而受到严重影响。白宫昨天宣布，拜登批准向这些县提供联邦援助金。近期呢，美国多地与艾达相关的灾害和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68人，艾达给纽约州造成至少5000万美元的财产损失，1200所房屋遭到破坏。 美国海岸警卫队近日表示，飓风艾达过后，美国墨西哥湾及沿海报告了近350起石油泄漏事件，眼下正在开展调查。截至9月6号，遭艾达侵袭地区88%的海上采油作业仍然暂停，100多个钻井平台闲置。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钱冰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李玉。李玉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先请您介绍一下近期黄金的走势。 好的，受到八月的这个非农就业数据不及预期的这个影响呢，黄金呢出现这个连续上涨，那昨日呢是出现回落，最终收报在这个1794一线。那近期呢，黄金走升主要受到基本面和疫情反复等因素的影响比较大。从基本面情况来看呢，周五公布的八月的这个非农数据呢，大幅的差于预期，创今年一月以来最小的增幅。那就业数据一直被视为这个美联储缩减量化宽松的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那市场预期呢，美联储退出宽松的节奏呢会因此而放缓，美指受挫，为黄金的上涨提供了一定的支撑。那么疫情防控方面呢，近期的这个美国呢，每日的新增病例都在攀升，严重的阻碍了经济的复苏。从上月的新增这个非农就业数据来看呢，也是不容乐观，服务业受到很大的影响，显示出这个 Delta 病毒呢，仍然对这个经济复苏形成一定的掣肘。那避险情绪的抬升呢，利好金价。那个人认为呢，目前的基本面、政策面和市场情绪面更多的是利多黄金。在这个美联储的政策明确之前呢，金价仍然维持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走势。主持人。 再请您分析一下加元的情况。 好的，那加元呢，自六月触及低点1.2007震荡走高，最高触及1.2807一线。 那近几个交易日呢，受到美元指数走弱的影响呢，加元逐步走强，昨日最终收报在1.2640一线。那么支撑加元的主要两大支柱呢仍然存在，加元并不存在大幅贬值的基本面的支撑。首先呢，加拿大央行的货币政策相对主要的西方国家呢较为激进，此前呢，加拿大央行也领先所有的这个西方国家呢提出要率先进入这个加息周期。另一方面呢，作为非常典型的一个商品货币呢，加元受到大宗商品影响比较大，近期的这个原油价格缓慢反弹至68美元水平呢，也对这个需求端形成了一定的支撑。那原油价格并不存在继续大幅下行的空间，从而对这个加元呢形成一定的支撑。那个人判断呢，随着美元走弱，加元汇率会上涨的概率继续上涨的概率比较小，投资者还是需要密切关注商品大宗商品，尤其是原油的走势，一旦需求开始走强呢，的加元很可能跟随走强。主持人， 好的，最后请您报一下其他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4533，欧元报在7.6620，加元报在5.1495，英镑报在8.9303，日元报在5.8757，新西兰元报在4.6059。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李玉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明天再会。 好的，谢谢大家，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财经资讯，我们先来关注昨天银保监会就一些热点问题做出的回应。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在回应房地产金融监管方面的工作时称，将始终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那围绕房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目标，持续完善房地产金融监管机构，防范房地产贷款过度集中，促进金融与房地产良性循环。 这位发言人同时表示，银保监会将管好房地产信贷闸门，坚持房地产开发贷款、个人按揭贷款审慎监管标准，严格落实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遏制经营贷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目前经营贷违规流入房地产专项排查已经基本完成，后续会逐项整改到清零消耗。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末，全国房地产贷款增速创下8年的新低，银行业房地产贷款同比增长8.7%，低于各项贷款增速3个百分点。此外，房地产贷款集中度也已经连续10个月下降，房地产贷款占各项贷款的比重同比下降0.95%。 而针对推进网络平台企业金融业务整改的进展，银保监会昨天表示，目前网络平台企业正积极对照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深入自查并制定整改方案，有序落实整改。 同时，这些企业在完善公司管理、防范资本无序扩张、合规审慎开展互联网存贷款业务、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已取得一定进展和成效。近期，查理芒格等国际金融领域的资深专家也对中国互联网平台金融业务整改工作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美国应该向中国学习，并抢先一步阻止投机。 银保监会发言人还在昨天披露了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的保险理赔情况。根据统计，7月17号到8月25号，河南保险业共接到理赔报案51.32万件，初步估损124.04亿元，目前已决赔付34.6万件，已决赔款68.85亿元，整体件数结案率已达67%。 分险种来看的话，其中人身意外险含意外医疗件的件数结案率为76%，车险件数结案率86%，农险件数结案率为76%。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全员秋粮作物赔款进度已经超过了94%。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金融服务专题展中的基金证券板块，主打投资者风险教育和科学理财牌，从而为投资者上了一堂生动的财富管理课。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在易方达基金展区，记者看到现场正在播放着投资风险教育宣传片，有的观众正在参加基金知识的互动小游戏，还有的正在翻看基金二十问的小册子。 反正很多朋友都推荐，我就觉得挺好的。 为什么要买基金呢？ 投资啊，理财就是相对于那些股票能稳定一点，持续生长这样。 不仅是现场，在线上也有很多理财常识的宣传。易方达基金宣传策划部张丽说， 今年易方达互联网投教基地被评上了国家级嘛，然后今年也是投教是我们一个重点宣传任务，出了一系列相关的投教产品，就是告诉大家比如说什么是基金，然后基金的类型，基金的风险等级等等的。 同样，记者在汇添富基金和国信证券展台也看到投资顾问们正忙着为观众建立投资者微信群。汇添富基金投资顾问陈金海说， 在群里面呢，我们投资者平时如果关于自己持仓方面有一些问题，我们有专业的理财经理去帮他分析他的持仓情况，优化他的持仓结构，帮助他呢就是做好这种资产的方面的一个配置。 今年伴随着市场的活跃，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进行储蓄搬家，购买基金、股票等理财产品，但是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听信朋友或机构推荐盲目购买，造成亏损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南方基金的投资顾问提醒说， 那我们首先投资之前要了解你在投资的时候想了解什么样的风险等级的产品，然后在这个风险等级之下我们再去选什么类型产品。比如说你想选一个这种权益类的股票类的基金，那在股票类基金基础之上我们再去选择什么板块、什么方向，主动管理、被动管理，然后什么样的规模、什么样的基金经理，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投资不再那么盲目。 可以说，未来五年，随着百姓收入的不断提高，财富管理正在成为趋势。金融仪仗通展台负责人说，通过专门开发的理财平台，可以为投资者提供配置资产的合理方案。 我作为一个投资人或者理财的人的话，我既需要买基金，也需要买保险，也需要买其他的银行理财。所以我们这样的这个科技产品呢，就主打的是一个什么，人机结合，提供一个跨资产种类的一个账户管理。 据统计，去年我国居民财富达到549万亿元，其中金融资产比重为57%，居民财富年复合增长率为12.3%。我国的资产管理规模达到了128.8万亿元，到今年6月底，公募基金达到23万亿，加上私募基金60万亿，资产管理正在成为服务实体经济和居民财富增值的重要力量。 再把目光转向北京，2020年北京 CBD 楼宇品质分级评价结果近日出炉，在62个参评楼宇项目当中，评选出7星顶级楼宇项目一个，6星超甲级楼宇项目4个，5星甲级楼宇项目14个。值得一提的是，北京银泰中心成为了 CBD 楼宇品质分级评价工作启动以来的首座7星顶级楼宇。 财经资讯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明星工作室这一特殊的市场主体。近期一些明星或艺人的工作室被爆出已经陆续注销。据天眼查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今年以来已经有660多家艺人经纪相关企业被注销。这个现象引发了舆论关注，注销工作室是否会对日后追责带来影响呢？我们接下来为您解读一下。 据了解呢，我国演出行业人员的收入主要来源有4种渠道啊，分别是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每月取得固定工资薪金的收入，或者是获得公司的股权激励，参与广告拍摄等工作取得的劳务费，以及通过投资房地产等产业取得的投资理财收入和成立独立的工作室的收入。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预测，到2025年，中国演艺产业的市场规模将达到679.43亿元。巨大的经济利益背后，演艺人员偷漏税现象时有发生。据人士介绍，成立独立的工作室、精选注册地等，成为部分演出行业人员逃避税收的主要方式。 工作室注销后是否会影响到日后对于违法违规行为的追责呢？北京悦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岳深山表示，如果相关人员曾经确实存在过主观的刻意偷漏税的行为，即便注销了工作室，也将会接受严惩。 岳深山强调说，如果是因为纳税人自己计算错误等失误，没有缴或者是少缴税款，税务机关3年内可以追缴税款，而且呢可以要求交滞纳金。有特殊情况， 追征期可以延长到五年。可是呢，如果主观上就是想少缴税或者是不缴税，又实施了相应的手段，这个时候是不受期限限制的，而且还得交滞纳金。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前科技，我们来关注服贸会。本次服贸会上，国际竹藤组织、世界气象组织等等十多家国际组织线上线下的举办了展会啊，来了解全世界领先的这个技术和理念。我们呢，详细情况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俺是来自东北茶干鲑鱼，新一代超高速冻眠技术，令俺在零下50度冻眠。 把活鱼进行冷冻，冻得结结实实以后放到水里，又重新复活。在服贸会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投资和技术促进办公室的展区，一段视频展示了最新研发出来的超高速冻结保鲜技术。现场负责人潘宇介绍说， 在零下50到60度急速把食物给冻住，不破坏细胞和组织。比如说冻鱼的话，2-3分钟就可以，水果哈，有的是10分钟，看不同的食物，主要是应用在中央厨房啦，水果的原产地啦，我们可以减少食物的浪费。 而在国际竹藤组织的展区，展示了利用竹子打造出的不同生活场景。相关负责人李婷介绍说，这是国际竹藤组织第一次参加服贸会， 是第一个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组织，主要是促进竹藤产业的绿色包容发展。最大的亮点就是推进以竹代塑，竹子基本上都会在3到5年就可以成材，而且你越伐它，它就越茂盛。 现场展示的既有竹纤维制成的衣物、毛巾，还有沙发、地板、灯罩等家装用品，也有鼠标、键盘、计算器等办公用品，以及竹制一次性餐具。 湖南银山推介出来的一次性的刀叉勺和塑料的成本是一样的。现在很多航空公司，比如说像厦门航空啊、国际航空啊，都已经定制了这种产品。 作为发展中国家唯一的世界气象中心，世界气象中心北京也在服贸会上展示了气象全球监测、全球预报和服务等内容。展区的小型气象站吸引了很多参观者。相关工作人员钱京义拿着一个带有屏幕的手持气象仪介绍说， 通过这上面的比如说温度、湿度、气压、风速、风向等等，了解当时当下环境中气象要素的情况。现在我们也逐渐的就推广到民用上，比如说您去登山，如果爬一些海拔比较高的山，那么可以了解当时海拔之下的气压情况是怎么样，去调整您的氧气等等这一些的供给情况。 本次服贸会吸引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气象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竹藤组织等十多家国际组织线上线下办展办会，内容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粮食供应链、金融科技、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等热点领域。 好，前沿科技，我们再来关注在昨天深空探索方面的好消息。昨天中午11:01，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丙遥40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高光谱观测卫星高分5号02星。该星将全面提升我国大气、水体、陆地的高光谱观测能力，满足我国在环境综合监测等方面的迫切需求，为大气环境监测、水环境监测、生态环境监测以及环境监管等环节保护主体业务提供国产高光谱数据保障。 据介绍呢，这个高光谱遥感呢是当前遥感技术前沿领域了。地球上不同的元素以及其化合物都有独特的光谱特征，是识别和分析不同物体特征的一种重要的身份证。相比于光学成像卫星只能看到物质的形状、尺寸这些信息，高光谱卫星呢具备的光谱成像技术可以使得光谱与图像结合为一体，探测各类物质的具体成分。 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 下面来听今天的医保天天谈。 医保天天谈。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上期节目给大家讲到了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的起付标准、支付比例、最高支付限额的具体含义。本期节目继续和您聊一聊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北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中的门诊和住院报销待遇是什么呢？ 2001年，北京市建立了门诊统筹和住院统筹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目前，北京市在职职工医院门诊报销比例达到70%，退休人员达到85%以上，社区卫生机构报销比例均为90%，门诊封顶线为20000元。北京市在职职工住院报销比例在85%以上，退休人员住院报销比例在90%以上，最高可达99.1%，住院封顶线为50万元。 北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有什么变化呢？2021年1月1号起，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在一个医疗保险年度内发生的门急诊医疗费用，基金最高支付限额由4000元提高到4500元。北京市城乡居民医保和城镇职工医保的参保方式、筹资方式、筹资标准、保障水平均有所不同。职工医保筹资标准由单位和职工双方共同负担，按月缴纳；居民医保筹资标准由政府补助和个人缴费构成，政府补助多，个人出资少，按年度缴费。职工医保缴费多，享受的待遇也要比居民医保高一些。 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早上的8:31，这里是由于浩和李玲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旅游资讯啊，来关注中秋国庆假期相关的消息。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2021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中秋节9月19号到21号放假，一共3天时间；国庆节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一共7天时间。 嗯。由于中秋和国庆假期啊需要调休，9月18号、9月26号和10月9号这3个休息日都要上班的。 嗯，我们先来说说跟交通相关的。根据国家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方案，全国高速公路国庆节期间全免费，但是呢，中秋节不免费。在9月21号中秋节当天加班的话，用人单位应当支付不低于300%的工资。9月19号、20号这两天是用调休日，休息日调休过来的，用人单位呢可以选择给予补休，或者是支付不低于200%的工资。 嗯。那么近期呢，湖北、广东、山东、四川、内蒙古、海南、河南等多地也发布通知，恢复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的经营业务。 针对民众假期出行，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日前接受采访表示，民众完全可以出游，但是出游要做好个人防护攻略，包括3件套5还要。 嗯，3件套是指戴口罩，这个保持社交距离，注意个人卫生。五还要是口罩还要戴，社交距离还要留，咳嗽喷嚏还要遮，而且双手还要经常洗，门窗还要尽量开。 嗯，保持良好的习惯。另外呢，昨天携程发布秋游及中秋预测数据报告，显示中秋前夕跨省游有复苏。另外呢，旅游报名人数平稳上升。9月6号预订跨省旅游订单量比8月20号增长356%。北京和北京环球度假区位列中秋最热旅游目的地。 数据显示呢，中秋节最热门的旅行目的地前10，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成都、三亚、深圳、重庆、珠海和武汉。 嗯， 中秋节北京升温呢，还体现在机票、酒店价格的提升。截至到9月6号，中秋节期间，北京进出港的单程人均客单价是877元，同比去年增长约20%。 另外，与2019年相比较啊，今年中秋呢，许多新奇小众的目的地出现在游客视野。中秋节新晋黑马目的地前十名有都江堰、象山、南澳岛、额济纳旗、曲阜、惠东、桐庐、舟山、长春、湖州。 从搜索的热度来看的话，即将开业的北京环球影城啊，恐怕将会成为中秋最热门的景区了。从搜索人群来看，八成的90后、80后是搜索的主力军。 嗯， 女性游客更加期待一睹北京环球影城的风采，占比到60%。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今天凌晨，2022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 B 组第二轮，中国男足0-1负于日本队，遭遇12强赛的开局2连败，小组排名垫底。10月份，中国将迎战越南和阿曼。 比赛开场6分钟，中国男足的张琳芃伤退，日本队的进球出现在上半场第40分钟，日本队边路传中，门前队员完成垫射破门。整个上半场比赛，中国队只有一脚射门，而对手是我们的14倍。下半场进行到15分钟之后，中国队同时换上了规划球员阿兰和洛国富，中国队场上也首次同时出现了4名规划球员。 可以看得出，主教练想通过加强进攻来争取取得进球，逼平日本。两位规划球员出场之后呢，确实带动了国足的进攻节奏。洛国富的积极拼抢还吃到了黄牌，但是到比赛结束前，中国队也没有创造出像样的进攻。 在输给日本队之后，中国男足在本次12强赛中遭遇2连败，积分依然是0分，出现形势很严峻啊。而日本队则拿到了首胜。国足上一次击败日本队还得追溯到1998年，近23年不胜日本队的历史仍然在延续。两队最近的13次交手当中，中国队5平8负，未尝胜绩，已经有8585天没有赢过日本队了。 昨天，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被提名国际乒联执行副主席一职，他将成为8名副主席中其中一位。今年11月24号，国际乒联成员将在美国休斯敦举行的国际乒联年度代表大会上投票，选举9名国际乒联执行委员会成员，这9名当选人的任期是4年。 世界乒联表示，未来几年刘国梁将任职国际乒联执委会的成员，参与到国际乒联决策层的工作当中。刘国梁希望自己能够进一步熟悉和研究国际乒联的平台体系，了解各个成员协会的现状，以便更加深层次的从整个世界乒坛发展的角度去思考乒乓球的未来。 据了解，在世界乒联任职之后，刘国梁将有充分的时间准备竞选下一届世界乒联主席职位。而在冬季奥运会之前，因为带队中国队备战奥运，刘国梁放弃了这届国际乒联主席的竞选，而当时他原本是引领世界乒坛最恰当的人选之一。 近日呢，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专门针对北京冬奥会混剪了一部冬奥宣传片，在这部宣传片当中，他集齐了孙悟空、哪吒、雪孩子、葫芦娃、诞生啊，还有很多儿时非常非常熟悉的角色。他们都统统来到了冰天雪地当中，再展别样的英姿，共同助力2022年冬奥会。 我们先来一起听一听这个宣传片。 冰雪运动得从娃娃抓起，葫芦娃们组的冰球队定拿冠军。 开始， 二郎神赛场上见。小龙王敖丙和哪吒三太子双人滑，这倒是新鲜。这一次中国童话联盟要贡献点力量，扩列中国的冰雪梦想，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助力北京冬奥会。大家瞧， 一如意， 中国冰雪大扩列， 期待您的参与。 孩儿们，操练起来。 我们刚刚是听了这个宣传片啊，主要听到这个对悟空在统领带领大家哈，也是所有我们儿时的这些记忆，这些动漫人物集结在了一块儿为冬奥助力，也在参与体验这个冰雪项目。建议大家不妨再去看一看啊，这个感受非常的不同，很有我们中国的元素。 搜索关键词就可以了，冬奥会宣传片，上海美术 电影制片厂， 对 啊，有这关键词应该就能搜出来，很方便啊，一分多钟。 大家看完之后对这个宣传片的评价还是非常高的，既找到了儿时的记忆哈，同时也觉得这是在为我们的北京冬奥会宣传助力哈。 嗯 啊，希望这个宣传片未来还有更多更加丰富精彩的内容，做好这个宣传工作。 嗯，好吧，咱们再来看哈，北京音乐角近日在八达岭长城启动，从本月起呢，这项演出活动将会在全市各区举办100多场公益音乐演出活动。 嗯，北京音乐角从9月起，主题丰富、形式多样的创意演出活动将深入全市重点商圈、街区、购物广场、文创园区、公园、实体书店、博物馆、文化馆等等很多场所全面开启，以创意快闪、流动演出等方式现场表演，创建更多音乐网红打卡地，让音乐融入城市生活。 此外，10月1号到3号，北京长城音乐角将在八达岭长城脚下的望京广场连续举办3场演出。这次演出由国家级导演团队打造，并且集结了大型交响乐团以及著名的音乐家、演奏家、歌唱家、演艺明星等，呈现多样化的高品质演出，为游客带来惊喜。 时隔2年之后，第8届乌镇戏剧节将在10月15号到10月24号恢复举办，届时将有来自全国各地24部剧目的66场演出在乌镇大大小小的剧场上演。 嗯，第8届乌镇戏剧节将会设立特邀剧目青年竞演、古镇嘉年华、小镇对话4个单元，最受关注的自然是特邀剧目名单。因为疫情原因，国外团队不能前来，这次在乌镇12座剧场上演的都是来自中国的剧目。 这届乌镇戏剧节抢票环节将在9月16号上午10点开始。第8届乌镇戏剧节特邀剧目在乌镇戏剧节的官网还有大麦网开票。特邀剧目票价将贯彻均价400元以内低价惠民政策，同时将推出80元的限量特价票。 按照惯例，我们进入到图书推荐板块。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再赶好再赶考走向新百年的中国共产党》是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姊妹篇，来自清华、复旦、人大、中国社科院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一流高校或智库的中青年学者撰写的。 这本书围绕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治理，以强烈的忧患意识与再赶考的精神，就未来党与青年、党与群众、党与现代化、党与资本、党与新技术以及党与世界6大关系，结合历史和现实，分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优势与未来面临的挑战，回答干部群众关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另外一本由中国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以详实的文献史料为基础，将党的经济思想的道与体作为研究的核心问题，深入分析和揭示党的思想经济思想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思想线索。 周五就是教师节了，我们有请北京市十大阅读金牌推广人季中展为我们推荐一本和教师节有关的图书，来听听他的推荐。 大家好，我是科学队长的创始人，北京市十大阅读金牌推广人季中展。又到教师节了，在这里祝老师们节日快乐。今天我给大家推荐著名语文教育家钱孟龙老师的这本《教师的价值》。钱孟龙老师啊，有一个三足理论非常有名，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并且啊，他曾经提出语文导读法。主要的思想就是现在的教就是为了不教等等，那这些理论这些方法对很多老师都起到了非常好的启发，对我们的教育也起到了很好的引导。那这本书呢，是钱孟龙老师的作品合集，从多角度展示他结合当今时代背景对语文教学进行的分析和反思。他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诠释了深刻的道理，对一线教师和教育研究者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操作价值。什么是教师的价值？我相信每一位朋友都会有答案。当你读过这本书后，你能有更多的感悟，也能看到钱孟龙老师的一生追求，也能看到他对教育、对人生、对教师的理解和感悟，更能看到一位教师教育家的修身教学治学的人生历程。我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 好了，北京时间的8:44，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由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和我台共同推出的系列报道《首都老兵在行动》。今天我们要认识的退役老兵是西城区的李德亮老人。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曾身着戎装，保家卫国，如今奉献社会，继续保持军人本色。面对极难险重，他们冲锋在前，助力社区治理，他们不遗余力，不忘初心，服务人民。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北京新闻广播推出系列报道《首都老兵在行动》，欢迎收听。 首都老兵西城区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20年11月，目前共建立首都老兵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90支，其中区级服务队11支，街道级服务队15支，分为了自主择业、社会服务、矛盾化解、就业帮扶等服务内容。他们在疫情防控、核酸检测、垃圾分类、社区保安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04年退休，72岁的李德亮就是西城区1270名退役军人志愿者中的优秀代表。李德亮，一位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从军4年，1973年退役，转业回京。退休之后，他又参加到了西城区龙泉社区的志愿活动中。2008年，他还肩负起了小区治安队的工作。 大年国庆节，我接着我们小区的治安队 队长 啊，对，负责人吧，就是 当兵保卫国家，退休了保卫社区， 这自己义务的就是发挥余热嘛。 随着2016年北京市实施河湖生态环境管理河长制工作方案的出台，2017年6月，李德亮又成为了龙泉社区河湖志愿服务队的队长。 太阳桥啊，到唐宁桥属于我们唐宁办事处的管理范围，起码得有2里多地。 您说两里地是来回、啊、 对，我们是天天巡，一天俩人不分上下午巡视，巡河道里是不是没有什么漂浮物，再一个没有往里头扔杂物什么的，塑料袋啊，有发现什么重大问题了马上向有关部门呢报告。 有遇到过调皮捣蛋的吗？ 有啊，我是这，我洗洗澡不行，你们这管这闲事干嘛呀？你说急他就急，你说怎么、 那怎么办呀？ 劝他呗，咱们没有别的权利，通过我们这一段的巡逻，不文明行为吧，确实大大减少了。从自己本身来讲，在部队的那个精神还得要永远保持下去，在群众当中起到一个模范带头作用。 好，下面进入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50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赵凯伦，1993年生人，北京公交集团保修分公司车身保修厂保修工，北京市劳动模范。今天我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70年，新中国首颗人造卫星升空。1970年4月24日，随着我国第一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发出轰鸣，东方红一号卫星飞向广袤无垠的太空。 31号报告， 讲。 准备完毕， 好。 14号报告， 讲。 准备完毕， 好。 36号报告， 讲。 准备完毕， 好。 点火， 点火。 1970年4月20日， 中国从此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和日本之后，世界上第5个用自制火箭发射国产卫星的国家，扣开了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1957年， 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1958年，毛泽东就发出了中国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整个工程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并对卫星发射提出了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着的总体要求。由于当时相对封闭的国际环境，东方红一号卫星是在绝密的状况下，完全由中国人自行设计制造而成。 主席啊，你快看，我们的卫星来了，在那儿。 看见了。 主席说想上天找钱学森，现在我们的卫星要上天了，找你钱学森没错。 学森同志啊，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 现在我们迫切需要一位东方红卫星的技术总负责人、总体部主任，我推荐一个人。 谁？ 是孙家栋同志。 你钱学森推荐的人一定没有错，就由孙家栋同志任东方红卫星的技术总负责人、总体部主任。 你是孙家栋同志吗？ 是。 组织上派我来向你传达上级指示，国家将要开展人造卫星的研究，钱学森向周总理和聂荣臻同志推荐了你。 为确保卫星的质量，研制工作分为模样、初样、试样和正样四个阶段，科技人员们艰苦奋斗，群策群力，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不断试验改进，最终成型的东方红一号卫星，外形是由72面体组成的一个球体，直径1米，重达173公斤，装配着数以万计的零部件，在先后完成空间模拟试验和地面测控跟踪系统之后，装载卫星和火箭的专列秘密抵达位于酒泉的卫星发射基地。1970年4月24日21:35，东方红一号卫星由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从酒泉卫星发射场发射升空。10分钟后，卫星顺利进入轨道，东方红一号上播放的东方红乐曲也从太空传向了世界各地。时至今日，东方红一号卫星依然在太空运行，它是新中国伟大成就的象征，更是中华民族在艰难困苦前不屈不挠、奋勇前行的象征。 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韩沈军，今天为大家讲述刘伯坚就义前写下戴笠行诗背后的故事。刘伯坚1895年出生于四川省平昌县，1920年他赴欧洲勤工俭学，先后在法国、比利时半工半读。1921年他与周恩来、陈延年等人发起成立了旅游中国少年共产党，并担任中共旅比支部书记、中共旅游总支部书记。1923年他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任中共旅莫支部和旅莫共青团负责人。1926年刘伯坚回国，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应邀到冯玉祥部队任国民军2集团军总政治部副部长，推动冯玉祥部队接受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纲领和联俄联共辅助农工三大政策，并举行了著名的5元誓师，有力地配合了南方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1928年刘伯坚再次被党派往苏联， 先后在莫斯科军政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同年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两年后，刘伯坚回国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先后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秘书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斗争。1931年底，在中革军委的领导下，刘伯坚承担起国民党第26路军宁都起义的筹备工作，为宁都起义的成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随后他担任起由起义部队改编而成的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他在这支队伍中建立起了党的组织，对部队进行革命政治教育，让这支起义部队很快成长为一支红军劲旅。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出发长征，刘伯坚奉命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他积极组织留守部队，在于都河多处架桥，为主力部队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护送中央红军主力渡河长征。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与贺昌等同志坚持将红色中华报办下去，赋诗写社论，为部队打气，为群众鼓劲儿。1935年3月4号，刘伯坚在率部突围时不幸负伤被捕，在狱中他与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并写下了这首《带料行》。带料长街行，盘山复盘山，世人争瞩目，我心无愧坐。带料长街行，料生何铿锵，世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带料长街行，志气欲轩昂，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17天后，3月21号，刘伯坚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临行前，敌人问他还有什么后事要交代，他拿过敌人的纸笔，写下两封家书。在给妻子王淑振的信中，刘伯坚写道：“淑振同志，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我直寄陕西凤生及5、6柱兄长，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3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的事业。我葬在大禹泥棺附近，12时快到了，就要上沙场，不能再写了。致以最后革命的敬礼，刘伯坚，3月20日于大禹。”在给大嫂的信中，刘伯坚说：“弟为中国革命牺牲毫无遗憾，不久的将来中华民族必能得到解放，弟的热血不是空流了的。”随后刘伯坚大义凛然，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时年40岁。 好了，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节目编辑钱冰冰，话语翟轩、程强，主持人于浩、李玲，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是由加持带来的整点快报，敬请收听。明天早晨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从容或者憔悴的入味。